我说几句啊，看大家聊得挺热闹，有点这个唇枪舌剑、剑拔弩张了已经。关于这个基督教，咱们华人呢，其实最没有理由反感基督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基督教对于华人来说，从来没有做过坏事，华人对于基督教全都是正面作用，没有过任何的负面作用。它不像佛教那样，像那个佛学，你就看看现在这个各大寺庙那种，甚至有的什么承包的啊，转租的那种门票，我去少林寺门票150，然后那些和尚们互相勾结的还贪过那个门票钱，然后你看那些仁波切嘛，华人动不动一提起基督教就那黑暗的中世纪，有你一毛钱关系啊？黑暗的中世纪有你一毛钱关系吗？第一个，他跟你中国人没有任何关系，黑暗的中世纪，对不对？他没害过你任何中国人。第二个，所谓黑暗的中世纪，这是西方的那些白嘴们，就是那些无神论者们，就是那些直接导致了启蒙主义、法西斯运动和共产主义的那帮人，那帮知识分子们，他们编造的历史说是黑暗的中世纪。其实如果没有这个漫长的中世纪，欧洲的那群蛮族、那群野人一样的人，像维京海盗那帮人，他们这时候不定还是什么野蛮状态呢，可以说是茹毛饮血。自明朝、明末，基督教正式的在中国传播以来，就是影响了徐光启的那个利玛窦他们，还有这个南怀仁、汤若望他们，这帮人对中国的科技、道德、文化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非常正面的作用。那些传教士们秉着对上帝的这个一腔赤诚，对主耶稣的爱戴，深入中国那些不毛之地，一直到现在，那些云南、贵州、云贵这些少数民族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他们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去过了。现在那边修的教堂还是井井有条的，好多少数民族的那些老太太们，他们连汉字都不认识，为什么呢？因为你所谓的新中国啊，还有这个民国政府，你根本就没有到达过那些地区去进行国民教育。但是那些不识字的人们，甚至还会用外文背诵圣经，这都是那时候传下来的，民风非常淳朴。他们的，你看前些日子那是哪儿啊？不有一个叫什么杨改兰，杀了四个孩子，自己四个孩子，然后夫妻也都自杀了，这种惨剧。他绝对不会在云南比他们更比杨改兰更贫困的那些地区去发生，就是那些被基督教熏陶过的地方去发生，因为他们起码心里边还有信、望、爱这三般，他不会去黑色。谁告诉你古希腊那叫自由民主制度？如果那叫自由民主制度，苏格拉底那死你怎么解释？那叫民粹好不好？那叫多数人暴政好不好？华人的糊涂之处在哪儿呢？因为华人的启蒙运动啊，是来自于那个新文化运动，是梁启超他们主持的那种新文化运动。梁启超他所学的欧洲的那些东西，那些所谓的文化层面，因为他经历过这个，他看到的这个洋务运动，还有这些清末的那些改革纷纷失败，然后他往更深了想，他想到了这个制度层面，他想到甚至想到了文化层面，然后他就引进了欧洲的启蒙主义的那一派。引进来之后呢，在1920年代， 他们又还觉得不过瘾，要把这个基督教从中国啊给排斥出去，那就是著名的叫一场飞机运动，和轰轰烈烈的一个飞机运动，把基督教给打得挺惨，基督教的那些教会的力量给打得很惨，他们就高举的就是这个民主、科学这个旗帜，和那个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是一脉相承的。现在就是自法国启蒙运动之后，百科全书派也起到了这个作用啊。他们就是那些无神论的敌基督的知识分子们掌握了话语权。这个德先生和赛先生啊，一时成了一个很时髦的东西，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延续着。现在我们说这个西方白左，西方白左这个一般的中国人有点知识的人知道，这个不是什么善类，是吧？都已经知道他不是什么善类，极个别的还被他们蒙蔽的。从哪开始呢？就从这个默克尔对欧洲对这个所谓穆斯林移民的难民的态度就能够看出来。中国人也都看清了这个西方白左的这个，我这个语音不太好用啊，我也不知道讲到哪儿了，上一段我就估摸着说吧。西方白左怎么来的呢？就是从伏尔泰、卢梭开始，就是排斥了那种传统的基督文明，那种基督信仰，然后高扬自己的理性。就是中国人，许多中国人所谓说的我什么也不信，我只信自己的良心，你真是胆儿大，这叫胆大而无知啊，你自己哪有良心，你的良心，你所谓的良心，你所感知到的自己的那所谓的善良，你不都是后天学来的吗？可是你跟谁学的？这份善良它来自于哪里？你敢说你什么都不信？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一个主将，他那时候高举无神论的旗帜，他就是这一套，我什么也不信，我就信自己的良心，然后他想在全人类都推行开这个。可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发出了哀叹，他说看来即使没有上帝，也一定要创造一个上帝出来，否则人类无恶不作，人类都是用自己的所谓的我就信自己的良心开始做出来各种各样的罪恶。伏尔泰他早年的时候他是受到了洛克的启蒙，所以说有人就说呀，洛克是启蒙运动的启蒙者，因为启蒙运动正式算应该是从伏尔泰开始，伏尔泰和卢梭。可是在早他们几十年之前，洛克就已经用政府论就奠定了启蒙运动的这个基础。所谓的启蒙运动，那为什么说洛克不算那个启蒙运动的呢？他只是启蒙的启蒙者呢？因为洛克只是一个桥梁作用。洛克后来的启蒙者他们几乎全都是从政府论里边吸取了不同的元素。尤其是这个卢梭，他社会契约论简直就是政府论下册的翻版。可是洛克为什么不是他们不归入他们这个启蒙运动这个主将呢？因为洛克在政府论上册里边坚定不移的言之凿凿的引用的圣经，高举的是神权，也就是说在圣经的基础上才引出来了。如果在他闻道之后他仍然还在抵挡基督教，还在污蔑基督教，那么这个人无疑他肯定是个五毛，呵呵，肯定是带着任务来的。也就是说在圣经的基础之上才引出来了政府论下册那些宪政、人权、自由、分权这些合理性。如果没有圣经，这些全都不存在。中国人说任何宗教都应该都可以导向善良， 我看刚才有网友就有群友都这么说，是吧？这是一个极其糊涂的说法。因为你看那些主要宗教，我们就拿中国的道教来说，佛教来说啊，儒释道嘛，道教讲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善良在哪里？所谓的善良在道教里边，在道家里边，那叫天行，天行之人的想法。善良在哪里？佛学，佛学更是，因为佛学说无苦集灭道，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善良在哪里？你的善良在哪里？这个信仰的善良在哪里？你所谓的善良在佛学里边，你那叫可以说就是傻逼，你根本就没有通透呢，你不懂什么叫佛法。然后你再给我讲讲其他的信仰还有什么善良，其他的什么信仰能给你善良，能给你信善良的信仰全都是迷信，只有基督教是真正的给人以善良，你越信你越善。太平天国时期的许多传教士就是都谴责洪秀全，都认为洪秀全这个就是绝对的异端，这个侮辱了主耶稣。现在的华人，其他的国家的不说啊，我们说这个华人抵挡基督教的有这么两类，有这么三类。第一类是完全从小接受的共产党的这个意识形态教育，读的他们的教科书啊，听的他们的单方面的灌输，他污名化基督教。第二种人，那就是真的别有用心。那么我把这个第一种人就叫做没有知识。我昨天我说过一位网友，两位吧，一两位吧，我说他们因为没有知识，在闻道之后他们有可能转变，所以说我不赞成基督徒哪怕是出于好心护教去诅咒他们，去咒骂他们，因为那样他会更抵挡，因为他很可能是由于没有闻道他才说这样的话，他有这种意识。第三种人，华人里面抵挡基督的第三种人，那个就是真正的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仔细的思考辩证，用自己的理性推导之后，他确实难以接受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难以接受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用宝血洗净人类罪孽的那个基督。这样人，这是第三种人。其实这第三种人呢，恰恰他这个危害非常大，因为他是继承的伏尔泰和卢梭那个启蒙精神。据我观察，这个我见过的民主群里边抵挡基督的人，这第三种人基本没有，呵呵，基本没有，因为这个需要非常高的理性和学识的能力，哲学思辨能力，这样人基本上没有。牧猪人勉强算半个，呵呵，这个牧猪人老兄啊，学哲学的啊，勉强算半个。那么再说这个五毛，五毛敌基督，这是肯定是天然的，因为你看看这个共产党在现在对于这个中国国内基督教这个态度，这些种种逼迫，是吧？那么五毛是跟他们是一伙的嘛，是靠领他们狗粮的嘛，人家带着任务来，这个你是无理可讲。无论老少，并且无论老少啊，几个月的那些小羊 baby 们，那都是被他们打到砍死。这个第一种人呢，咱们你看这个，咱们那个爱华兴汉呐，这是在群二里边，爱华兴汉呐，卢子啊，还有过一些其他的这个国学的、佛学的朋友们。其实上我发现他们对国学研究也不深，对佛学研究也不深，这就是有一种朴素的，这是我们家的啊，这是我们民族的，有这么一种朴素的情感。哎，他们敌基督，其实这个属于第一种人。 就是没有知识，没有文道。那有的基督徒就说，你读过圣经吗？你好好读读圣经去。这个就让我们想起来这个王毅外长啊，你去过中国吗？不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年龄的人，你再让他静下心去好好的读一个东西，那么是这个并且还不是很容易懂的东西，这个就是太勉强人了啊。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用你的方法，用你的这种妥善的交流方式，去尽快的影响他，尽快的把真相揭示给他，这样的话呢，对他也是非常有益，对于你们的这个福音事业也非常有益。所以说我非常不赞成像沈鹏朋友这样因为这个护教心切然后就开始谩骂，这个我不赞成。我虽然赞成也支持沈鹏朋友对于这个基督的这种护教心切啊，这种护教心情我支持也理解，可是我感觉你这个谩骂呀真的是不可取，所以我只能把你暂时的请出去了啊。总结一下，就是基督教对于中国人没有干过任何坏事。有的人说太平天国洪秀全他是考试落地之后回乡的途中捡到了一本小册子，类似法轮功的那种宣传的小册子，然后他也是个天才，然后就顿悟出来了一套道理，跟那个爆米花发的那个叫什么撒旦圣经似的，也顿悟出来一番道理，然后开创了一番事业，那跟基督教没有关系，对不对？他连圣经他都没看过。如果我们百度一下的话，你就稍微百度一下，手别太懒啊，别兜我给你们去百度去，看看咱们中国现在的教育，那些有影响的大学，震旦大学、燕京大学、湘雅医学院，包括我以前工作过的那个医院，都是外国传教士建起来的。我以前工作过的那医院的老院长，第一任华人院长，他是1930几年就开始，就是香港皇家医学会终身会员，是我们市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那个老基督徒。在那时候他就是在我们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就是无论是刮风下雨无冬立夏，都是他一个人背着药箱去给人看病。